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忘了大师对你的教导了吗？他所谓的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魂师在达到瓶颈后，就算不获得魂环，自身魂力也会不断积蓄，在获得魂环后就会显露出来。你现在又不需要战斗，为什么要急于获得魂环？ 我听您的。魂力提升到五十级，也就相当于玄天功提升到了第五重的边缘，内力增强，以前一些无法修炼的暗器手法已经可以修炼了。 唐三从未忘记自己前一世为之付出了一生的暗器。从这天开始，按照唐昊所说的，他白天开始修炼玄天功和暗器，晚上练习昊天锤。修炼玄天功的过程就算是休息了。此后的唐三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歇。教皇殿内，教皇比比东静静地看着跪倒在他面前的胡列娜。 你真的想清楚了， 老师？如果我不能再有所突破的话，恐怕迟早会被唐三赶上。为了武魂殿，我愿意冒险。 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你已经十分出色了，到那里去修炼，哪怕是你也很有可能回不来。像邪月和炎那样去死亡峡谷修炼不也很好吗？ 不，老师，死亡峡谷虽然危险，但他却无法真正带给我死亡的感觉。我知道您一直让菊斗罗大人在暗中保护着我们，不真正体会到死亡的气息，以我的天赋恐怕永远无法与唐三相比。 已经过去两年了，你还是忘不了那次的失败。 老师，您不是说过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我忘记了失败，忘记了耻辱，那我又怎么对得起您的教导？我希望这次我去那里，您不要派任何人保护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孩子，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武魂殿未来的希望。好吧，我同意你去，但你要记住，必须活着回来。不论是作为武魂殿教皇，还是作为你的老师，这是我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要求，明白吗？ 嗯，老师，我会的。 比比东抬起手，手上的一枚戒指光芒闪耀，当他掌心反过来的时候，在他手中已经多了一枚白色的头骨。 将它吸收之后再走。 老师，这太珍贵了。 再珍贵的东西也要使用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原本那块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更适合你，却便宜了唐三他们。三块魂骨的损失对武魂殿打击也很大，但是在我心中，你们三个却比魂骨更加重要。这块头骨同样也适合你，不比那块智慧头骨差，拿着吧。 谢谢老师。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如果你单独遇到唐三，切记不可和他动手。虽然你的实力在他之上，可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正好克制了你的能力。你单独对上他没有任何机会，你也不需要将他作为对手。唐三我迟早会解决的，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不将唐昊这个心腹大患解决，我们的计划实行起来必然会遇到麻烦。 是，老师。 胡列娜低下头恭敬地答应着，可在她那双妖媚的大眼睛中却流露着不甘的神色。她永远也无法忘记最后关头唐三面带微笑在昏倒之前抛出破碎八蛛矛时的情景。正是那一击令他们失去了得到魂骨的机会，也失去了冠军，成为了武魂殿的罪人。 唐三， 你等着吧，你赐予我的耻辱，我一定要用你的血来回报。 恢宏的瀑布带着蓬勃的水汽从天而降，剧烈的轰鸣声不断从瀑布下方响起。如果有人站在岸边，看到眼前这诡异的一幕，一定会吃惊得合不拢嘴。整条200米落差的瀑布，此时正展现着极其诡异的一幕。瀑布最下方50米处竟然完全断掉，落下的水全部在50米以上四散奔腾，化为大片的水幕从远处倾泻，令下方整个水潭都不断被水滴打出片片涟漪。在那大片的水幕之中，隐约能够看到一个宛如蛟龙般的身影，就站在瀑布正下方，身体不断的旋转，一柄黑色小锤在他手中上下翻飞，每一锤挥出，空中泄落的瀑布都会上升几分。50米的距离正在不断的提高，60、70、80、90，水幕之中隐约能够看到那恐怖的黑光像黑龙攀升般顶起瀑布。恐怖的一幕还在继续，当瀑布被冲击上升到100米时，突然之间瀑布下那道身影突然停顿，所有动作都化为一点，就那么硬生生地停在了那里。所有的黑光都在凝聚的这一刻爆发，黑龙冲天而起，倾泻而下的巨大瀑布在那一刻竟然四散飞扬，再也无法凝聚。200米落差的瀑布在那一瞬间从视野中完全消失，庞大的黑龙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嗡鸣，似是在咆哮，又似是在展现它恐怖的威势。唐昊静静地站在水潭边，看着眼前这恢宏浩然的一幕，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神情。 令瀑布逆流消失，在我25岁的时候也做不到这种程度，而我的儿子却做到了。 那扶摇直上的黑龙正是唐三创造的。整整2年的时间过去，在第2年的修炼中，唐昊一直都没有带唐三去获得第5魂环，而唐三自己也发现魂力增长的速度明显减缓了，或者说后面每提升一级所需要提升的魂力变得更多了。因为没有获得第5魂环，他现在也不知道魂力能达到多少级，但是肯定不会超过53级。到了50级以后，每年能够提升2级就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虽然在第2年魂力提升速度大降，但唐三却在这一年彻底熟悉了自己的昊天锤。昊天锤在他50级魂力的操控下，已经可以产生出极其强大的攻击力。眼前这一幕正是乱披风锤法9981锤最后的爆发。论武魂的辅助能力，无疑是七宝琉璃塔为尊，论攻击力，剑斗罗陈心的那柄圣剑没有其他武魂能及，但若论霸道，论力量，论爆发力，昊天锤却当仁不让，可以坐上头把交椅。尽管没有魂环附加的技能，但昊天锤却依旧可以被魂力注入，它依旧是神器一般的存在。2年前特训开始之时，唐昊就曾经问过唐三，问他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唐三的回答是瞬间爆发的攻击力不足，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尽管唐三的昊天锤依旧只有那么大，但现在乱披风锤法，或者说是在唐三瞬间注入魂力增幅下，它能产生的爆发攻击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更加可怕的是，当昊天锤与唐三的唐门暗器结合之后，只要唐三的精神力锁定了对手，除非对手精神力远超于他，并且精通瞬移之类的技能，否则就只有硬碰，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停止的瀑布自此坠落，猛地砸在立于原石上的唐三身上。可唐三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脸上甚至还流露出了几分享受的神情。沐浴在这巨大的瀑布内，吐气开声，浑厚的玄天功在他体表布下一层淡淡的白色罡气。身形一闪，唐三已从原石上飞跃而出，手中的昊天锤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十根蓝银草凭空下击，抽在水面上。唐三借力飞腾，身体直接落在了岸边唐昊的身旁。当唐三腾身过来时，唐昊脸上的表情已经回归了严肃。 觉得自己很强是吗？ 爸爸，我明白，我不会骄傲的，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不过我最近感觉再练习乱披风锤法已经很难进步了。 我这教训的话还没说出口，就已经被这聪明的小子堵回来了。 乱披风锤法还想怎么进步？已经练到极致还能如何进步？单纯在这套锤法中，我也无法比这小子做得更好了。乱披风锤法就练到今日为止。小三，我问你，你觉得你的实战能力如何？ 还可以吧，但爸爸那强大的实力还差得远。 那你知道差在什么地方吗？ 唐三愣了一下，他自身说出差得远是有些自谦的，此时被父亲这样一问，顿时回答不出来。唐昊似乎也没想听唐三的回答。 从理论上来说，大师无敌，他对你们教导的方法非常正确，给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你拜他为师之后，成长得十分迅速，也进行过大量的实战，实战经验还是有一些的，你也不需要妄自菲薄，但是你却还差了实战中的神髓。 神髓？实战中的神髓是什么？ 何为实战？真正生死相搏的战斗才能称之为实战，而在你所经历的实战中，大部分都是比赛形式，并没有遇到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人只有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自身潜力才会被彻底激发出来，不断地在死亡边缘挣扎，才能叫真的拥有实战能力。你的头脑和实战控制力都不错，但却缺少了一样东西，最纯粹的杀气。感受我的气息。 话音一落，唐昊的瞳孔骤然收敛，刹那间一股极其冰冷的气息骤然从他身上冒了出来。这股气息似乎并没有什么爆发力，可当他切实将唐三笼罩在其中时，唐三顿时有种如坠冰窖的感觉。冰冷、森然、邪恶、恐怖，强大到令人颤抖的庞大杀气就像凝恶的巨兽一般扑面而来。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这无比庞大的杀气中变得迟钝了，甚至以他那拥有紫极神光的紫极魔童都不敢与唐昊对视。更令唐三吃惊的是，他身上流淌而下的水珠似乎都变得迟缓了，渐渐的，一滴滴水珠凝结成了一串串冰珠，挂在他的身上。 杀气实体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